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温子仁执导，杰森·莫玛、埃梅·伯希尔德主演的 DC 超级英雄电影《海王》昨天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导演携两位主演出席，并分享了拍摄过程当中的故事。据了解，影片有些大量海底战斗的镜头，水下特效颠覆想象，将于12月7号在全国公映，领先北美2周时间上映。昨天，作曲董颖达发文称，电影《影》使用了自己团队创作的音乐，却并没有在电影片尾署名。多次交涉无果之后，董颖达决定将《影》的出品方乐视影业告上法庭。乐创文娱昨天就作曲董颖达诉其侵权一事发表声明，称会积极应诉，全力配合相关部门的鉴定和调查。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目前已经结束征集阶段和初评，现在起到12月13号，歌唱北京启动网络投票评选，市民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为入围的50首歌曲进行投票，票数将以一定比例计入最终评选结果，将有20首歌曲进入下一阶段的复评。北京剧院2018戏剧节正在举行，戏剧节期间12部舞台剧展演30场，戏剧文化论坛、教育戏剧研讨会、莎士比亚戏剧电影展映等各项戏剧主题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在钱钟书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推出《围城》有声音频版。据介绍，自198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围城》至今，《围城》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总印数已经超过1000万册，常年位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中国人民银行正陆续发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一套7枚。其中的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北京地区需要到建行兑换，预约业务12月5号开始办理。金银纪念币由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冬季历来是流感高发季，昨天据北京市疾控中心监测，目前全市流感病毒活动度较低，但随着冬季发病高峰季的到来，学校、托幼机构的集中发热疫情将增多。当前全市已经为各类人群接种流感疫苗55万只，集中接种工作将一直持续到本月30号。第26届国际计量大会近日通过修订国际单位制决议， 正式更新包括国际标准质量单位千克在内的四项基本单位定义，新国际单位体系将于明年5月20号世界计量日起正式生效。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明天呢有弱冷空气活动，地面北风控制，扩散条件优越，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高，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天气干燥，供暖后呢室内更加干燥了，而且室内外温差比较大，请您注意补水润嗓。外出的时候需要添衣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 最低气温是零下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风2到3级渐4级， 最高气温是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 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渐晴，北风是2到3级渐4级， 气温是零下2到3摄氏度。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 人气明星交心畅谈， 文化现象深度观察， 娱乐观点犀利交锋， 周一到周日 每晚8到9点， 全媒体模式打造， 多平台互动直播， 艺林过招， 群英荟萃， 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 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 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一部经典的小剧场话剧，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一些热爱舞台的年轻人。 2018版 玩命爱一个姑娘即将登陆北京西区剧场，著名演员吕良伟倾情加盟， 全新的90后制作团队 将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当喜剧遇到爱情故事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这个冬天 带上你的爱人，我们相约剧场，重温那段关于爱的回忆。 11月19日晚8点到9点， 副排导演高海龙，主演王浩、李同佳、潘盈希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欢迎关注。 北京时间20点07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平台上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的关注。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舞台剧 2018版 玩命爱一个姑娘，这爱还玩命呢，怎么玩法，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一位是副排导演高海龙，你好。你好你好。啊，重新打个招呼，话筒没给你开开。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开了吗？好，看来这个我觉得东北人真的天生的幽默感哈。海龙是东北人吧？是是是，东北的东北的。哎，咱们整个一个这个东北班底哈。对对，我这味儿千万不能被你们带跑了。曾经有人问我，一个出租司机说，哎， 姑娘，你东北人吧？我说我们宿舍与东北的，我说只要宿舍有一个东北的，这全宿舍都成东北的了。对对对，东北的这个语言感染力还是不错的，非常强哈。所以今天千万不能被你们带跑了，要不然就要被批评了啊。我尽量啊。欢迎一下我们剧中四张的扮演者王浩，你好。 Hello， 大家好。 剧中何玉的扮演者李同佳。大家好。 剧中叶小倩的扮演者潘盈希，你好。Hello， 大家好。这样，问一下海龙导演，这是一个讲爱情的故事是吗？对对对，爱情故事。 最近一期的奇葩说讲的也是爱情，一上来呢，我觉得我们贴个热点吧。奇葩说这一期的选题呢是什么呢？辩题是说那个 延禧攻略里边皇后就问这个魏璎珞说、我这么爱皇帝，为啥就你赢了呢？然后魏璎珞说了一句话，说我知道你很爱皇帝，可是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呢？所以今天我先让四位来辩一下，就是爱情里面是你说出口了就输了吗？你是玩命爱一个姑娘是吧？那就是说你们是认为说必须要说出口，必须要表达吗？那人家可说了，说出口的那说明你的控制权就在对方手里了，你就输了。海龙你先说说吧，这辩题你站正方站反方？ 我说实话我这个节目我还真没看 啊，没看更好了、 没看没看。然后 说你个人观点，爱情里面你先说出来我爱你就输了吗？ 我认为不是说在于谁先说，我是觉得在于这个人就是想不想说，用什么方式去说，然后他是不是真的想说，还是不是真的应该说。然后呢我觉得有一首歌叫做爱要怎么说出口，我觉得真正爱的时候就爱那个人的时候，他会用行动做得更多，然后可能他说的会就是好像他更不好意思说。 那我问你吧，你有过主动表白的经历吗？还是都是别人跟你表白的呀？这导演说了，你们北京这北京人这个太开放了哈，一上来尺度这么大呢。 不是，我 导演脸都红了。 没有，我觉得这个北方东北人还是脸挺大的，其实。但是到这边来，要是直接说啊，就是开玩笑。 没有过。 没有过，因为我们做这个话剧的，做演员呢，好像更能变通，就是本来是 就不说， 对，不用说， 就能感觉到， 就基本上，比如说我到时候我就说了，我就基本上就表达，没有说啊我爱你，我怎么样了啊，就是基本上就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联系，哎，干嘛呢啊，我就是最近没什么事儿 啊，然后 一块出来溜溜， 有点想你，就是有点想你，然后呢我就觉得。这样就 够了， 就直接就其实已经表白了，表白了。如果他要是对你有意思的话，就是他也会回，他说我也想你。然后呢，这就确立了嘛，基本上就确立了，你就不用再去说的。 那这个你算是主动说了呀，对不对？ 我算是主动说了吗？ 对，你先说你想他的吗？是吧？问女生，等会儿问一下佟家，就从女生观点来说，你认为在感情里面先说的那个人就处于下风了吗？ 我觉得一定要说呀，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你怎么想的呀？我觉得我特别讨厌在感情里边两个人猜来猜去。我觉得什么事儿只要说出来，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不喜欢，我们能不能做朋友？不可以，好，再见。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喜欢，那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不是，如果要是情商那么低的话，两个人就是谁也看不出来，就是互相喜欢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不是情商的问题，就是女孩她需要安全感的。你不说出来，你就对我好，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对别人也这样啊？ 对呀， 我觉得这个是女孩需要的安全感，你一定要说出来，你不要让我猜来猜去，我会烦的，猜时间长我会累的。 那问一下，你在这里面扮演一个女孩叫何玉，对不对？ 对。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 她就是一个挺傻的姑娘。其实， 那看来角色选的挺准。 本色不。 就是我觉得对女孩来说傻其实是一个褒义词，对吧？活得单纯的人就比较不辛苦，其实 我觉得她真特别傻。她这个剧中吧，四章其实一直在默默地爱着她，为她做了很多事儿。但是她都没有去注意到，没有注意到，她把这种感情她当做一种哥们儿。 你看，就因为你不说吧，是不是？ 她不说，她都憋着。然后呢，这个相反，这何玉喜欢的这个学长呢叫做林峰。林峰就是比较外放的。就是比较 愿意表达。 不，但是你先跟林峰说的呀。这个两个人就是他不在一条线上。然后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这个两个人都在一条线上互相喜欢。当然他做的任何一点东西你都觉得那是在喜欢他。那是在对的示爱。可是你他俩不在一条线上，这个女孩没有喜欢这个四张。然后呢他四张做的任何事情他都觉得这是哥们儿情。然后呢他 那个林峰呢做一点点事，他就觉得林峰是在为他示爱。 嗯， 然后呢，他就觉得林峰是喜欢他的，所以呢，林峰不说，那我就说，因为他喜欢林峰。 嗯， 是这样的，就是他是错开的，就是如果你们两个都在一条平行线上，互相相爱，就是他做任何事情，我都觉得他是在示爱。 所以我问一下四张，四张是在里面，就是一直在用行动示爱的一个人，对吧？就是你觉得这要不要说出口？ 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不会说吧？ 不说。 对。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还挺…… 那导演也选对人了是吧？ 对， 又选对人了。 对对对，我们就是选情商低的人。 对对对对。 啊，为什么呢？ 其实也不是酷，我只是觉得就是有一些就是爱这个东西是语言表现出来就是蛮苍白的，我觉得。 嗯。但人家女生说了，你不跟人说，那怎么别人怎么能知道呢？就是你是个九零后对吧？ 对。 啊。你就是你从来都没有跟别人表白过吗？ 完了就是没良心在这说，就是我不表白我就装， 这其实也是逼急了。 嗯，还是不够爱是吧？就特别喜欢的时候就实在是到， 对对对对对， 到那份上，你当你看到这姑娘跟别人在一起吃个饭你都会吃醋的时候，就不说就是可能就没机会的时候就必须得说了。 对对对对。 嗯，说说你剧中这个人嘛，他就是一直没有说很爱一个人 对 吧？对，你是玩命爱他吗？你就是那玩命爱他的那个人吗？ 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我觉得四张这个角色吧，其实他挺 傻。能不能好好说话，就是那个声音。 我先修饰一下， 像演出似的。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这四张的人嘛，他有点傻，然后有点呆， 嗯， 然后我处理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加了一点贱，啊，然后可能就看着比较舒服吧，我演着也比较舒服。然后这个人物就，他从小一直特别喜欢这女孩，然后他以为这女孩会跟他表白，然后结果他说表白的那个人不是他。 嗯， 然后既然他看到这个女孩跟别的男孩在一起了，那他只有默默地祝福她。 嗯， 他觉得这就是为他能奉献的全部，这就是四张爱的方式。 嗯 嗯，对，所以我觉得还挺纠结的，这个人就是还挺痛苦的。 嗯，那你都玩什么命了？ 我为他疯，为他狂，为他哐哐撞大墙。嗯，这个还是要保留一下，因为大家去剧场看戏是吧？就 没关系啊，这个必须得多多剧透啊。嗯， 对， 对对对， 因为这个剧场艺术跟这个可能跟电影还不太一样，是吧？ 嗯，对， 一会儿就传授点经验，怎么玩命，好不好？ 对对对。 然后 对 小倩呢，你在里面演的这个姑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我觉得她是一个大方然后很端庄的一个女生。 嗯， 而且她在生活和这工作上都十分的认真负责。 嗯， 但是呢她的一个形象就是一个女强人的一个形象。 嗯， 但是她在四张面前，对一个她爱的人的面前，有了她自己的爱情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小女生小女人的一个形象。她也渴望着四张对她的爱。 嗯， 但是四张喜欢的是何玉。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充满了遗憾的哈。所以当一个人说你遇到了一个让你心动的人，同时这个人也在对你心动，这是多么小的一个概率。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老说遇到相爱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珍惜。 嗯 啊，因为你也不知道这段爱能持续多久，那么在爱的当下就要学会珍惜它。玩命爱一个姑娘，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版本。 嗯， 据说这个版本做了很大的改变是吗？让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嗯，对，这个照之前那个版本，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看过的话呢，可能如果再次到我们的剧场的话，可能会有挺大的一个改变。 对， 这个我们从这个开头到结尾整个的包括剧情的一些发展， 嗯， 都做了挺大的一个改变。然后呢，我觉得话剧嘛， 嗯， 我觉得这个从舞台上表演也好，是在电视上播出也好，都要与时俱进嘛。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原来比较文艺的一个戏， 嗯， 改成了一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这种啊喜剧色彩更加重了一些。 嗯， 啊加重了一些。而且呢把的一些个就是我们男一号演四张的王浩的一些特点，个人的一些这个才艺啊，我都加到这个里边。 他有什么才艺啊？ 他就是自信吧，他自认为长得帅，所以他很难追求别人啊。但是 不是他刚自己刚才表白了一下， 啊、 说我加入点剑，这样呢我演起来比较舒服。 对， 其实他不是加入的，是他本色了一下子，就是 也是去不掉，反正 对，他平时这个人就是要到真正谈到爱情的时候，可能就会哎。往后就是退缩，然后当就是要是哎开玩笑，就是大家那个就是哎抖包袱啊什么的，逗大家开心的时候，哎觉得这个人特别大大咧咧啊，有的时候说正经的话大家可能都不相信，就这么个人，就平时玩笑爱开玩笑的那这样的人，正好呢这个演四张也是这样的人，就平时呢大家哎在一起非常傻傻的那种哎笨笨的那种感觉，执着的去对何玉好，可是呢何玉却看不到，就根本就不知道，就是这样。然后呢改动的地方挺大的，就是因为我们把原来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大家接触不到，原来是一个飞行器，他是一个做飞行器的人，爱好发明，我把那个去掉了，然后变成了他喜欢写歌，一直在给何玉写首歌，然后呢从他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是追求想要给何玉写一首歌，然后呢直到最后爱到最后，他们两个人因为这个互相这个出了车祸之后，互换了血液，然后呢就两个人的命运就是直接就联系在纠结在一起了，然后呢只要四张好何玉就不好，何玉好四张就不好，然后呢他没办法，后来决定他为什么要玩命呢，就是说他后来为了何玉，我就为了何玉好，我要让自己不好，当他好的时候发现何玉不好了，他特别的就觉得是自己的原因，所以他就去找各种方式来折磨自己，然后让何玉好下去，可是何玉一直蒙在这个鼓里啊。 哎，我忽然想起来，因为实在是以前看这个戏特别久远了，我忽然想起来了，就是这个戏其实挺浪漫主义的，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出现哈， 不可能出现 啊，其实就像我们当时看羞羞的铁拳一样，也是一个假设，就是两个人换了身份啊， 对， 然后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里面可能我觉得最绝的就在于说一个好另外一个就不好， 对 啊，你要说选点呢，就是他好像就像遵守了宇宙里面的能量守恒一样，他们俩成为了一个整体，有一方好，另外一方就肯定不好啊，好只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 对对对。 那你觉得像就王浩演的这个四张这样的人哈，其实现在是一个挺现实或者挺对于感情算计的比较清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哈，就是其实刚刚我们提到说你到底说不说出口这个事儿，然后我们提到说所谓的输爱情没有输赢，可能我们谈论的是爱情当中的权利，说你的主动权握在谁的手里，说爱情要谈输赢了，这还有什么爱情呢，对吧，当我们说还是不说的时候，如果你计较输赢的时候，可能这段感情就不是特别纯粹了。那四张呢，他其实就演了一个，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一个人，就是我就是喜欢他，我可以放弃我所有东西，但是这样的人，王浩你演起来不虚吗， 就一直在输吗，输赢的， 对啊，就是你 不 虚， 因为我平时生活中也是这样的， 就是就特别就是那些那个短视频平台上演的那种就别人家男朋友别人家老公那样的形象是吗， 对，因为这个四张这个角色多多少少我觉得有点完美主义了， 对，太完美了， 也不是啊，他中间有喜欢叶小倩呀， 也喜欢别人了是吧， 他没有吧， 算我觉得有吧，也有， 就开小差了呗， 现在我爱你了， 不是，他当时是为了叶小倩的那个感动了他，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这个理解这个里边的，其实他还是喜欢何玉的，可是呢何玉一直看不到，然后呢何玉被林峰甩掉之后，他其实他们两个人情商是非常低的，就是两个人，然后他喜欢林峰，林峰却不喜欢他，然后他喜欢何玉呢，何玉不知道， 他喜欢他，他以为一直是哥们儿。 嗯， 然后呢，叶小倩喜欢四张。 嗯， 四张呢，就是刚开始呢，觉着哎挺高兴的。其实他在他内心当中，还是最在乎的是何玉。当何玉遇到就是就是，对对，他一下就是四张变好了之后，何玉不好的时候，他发现心里的深处还是觉得应该不应该让何玉受苦。 嗯， 所以说他就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就是要离开这个城市，嗯，就这样的。嗯， 这个真的是就爱情的确是特别难讲的一个话题。 爱情里边无智者 啊，嗯，对，的确是哈。 嗯， 就你爱我我不爱你，对吧？我爱他他不爱我，然后呢， 嗯， 就到底什么时候两个真正相爱的人能够走到一个点上。 嗯 嗯，一会儿呢我们再节目当中呢好好跟朋友们来聊哈。 嗯， 大家也可以一起关注我们演艺群英会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把你的观点发上来。嗯，我们的演出时间和地点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我们的演出时间是在12月的7、8、9， 嗯， 啊，三天啊，在我们的西区剧场。 嗯，得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是一个东北的团队哈，啊， 哎， 然后嗯是特意来北京给大家演戏的 啊， 很特别。所以呢，如果大家很想看一个嗯怎么形容这个爱情故事呢，就应该说是其实是非现实。嗯，不能叫非现实。哎呀，这怎么形容？ 后现代， 后现代就是现其实用了一个非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现代人的爱情。 对， 爱情故事。 对对对 啊。 嗯， 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马上呢是我们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咱们一会儿见。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北京时间还有一直播的网络平台上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同步来观看我们的节目。那咱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一部经典的小剧场话剧，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一些热爱舞台的年轻人，2018版玩命爱一个姑娘即将登陆北京西区剧场，著名演员吕良伟倾情加盟，全新的90后制作团队将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当喜剧遇到爱情故事，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这个冬天带上你的爱人，我们相约剧场，重温那段关于爱的回忆。11月19日晚8点到9点，副排导演高海龙，主演王浩、李同佳、潘盈熙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欢迎关注。 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佳、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06-8866问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400-606-8866，999元一平米，一口价，家装全包圆儿。 能不能再多点优惠啊？ 啊，

我觉得叶小千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四张，但四张他戏里面是有何玉的这个人， 嗯， 但是呢叶小千我觉得在戏中吧，他有点想让自己的能力去让四张爱他， 嗯， 但是呢经过努力之后，四张对他的来说，四张爱他也只是因为感动才喜欢，谈不上爱， 嗯， 就是可能感动了然后才会对叶小千有好感， 嗯， 但是他不是，他爱的是何玉，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一个人的话，在生活当中的话，我觉得 哭什么呀？ 没哭。我觉得在生活当中的话，我觉得我不会去喜欢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你不会喜欢一个不喜欢你的人。 对，我觉得这样。 你这个算表白吗？这个就是不喜欢，就是 我觉得这样一个女生来，因为女生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感。 嗯， 她这样的男生给不了一个女生安全感，嗯、 所以你宁愿不要。就是我，那就是你是这样的人，就是说。你再喜欢一个人，如果你知道他不喜欢你，你就会， 那不是说就是 不会表达对吗？ 我会表达、 嗯，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就是模棱两可的这种感情、 嗯， 然后我会表达，但是如果我也会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动他，但是如果要是、 嗯、没有回应的话， 对，我觉得我不会坚持这段感情， 嗯， 对我是这样，现实中是这样的， 现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吧。 对， 就现实里应该是普遍的，就是说我爱你啊，我可以付出很多，对吧？然后我用我的行为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体会，但如果你还不回应我，应该就会离开吧。 对， 这应该是比较现实的一种。 对，因为女生的安全感真的是太重要了。 所以四张在里面，就这个男主角在这个戏里面应该是一个挺特例的吧，海龙。 对，他是一个所有全民都喜欢的一个就是男朋友的人。如果是大家都是何玉的话，我觉得如果有个是四张在这个身边，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家都会喜欢的，就没有任何毛病。 嗯， 然后这个人就是一心的为他付出。 嗯 啊，完何玉不管是跟大风哥在一起了还是没有在一起， 嗯， 就是他那个四张永远是备胎，就是他依然在后边 嗯 等他。 嗯， 他自己啊，就是和那个叶小倩那么喜欢他、 嗯， 而且是一个电台的知名主持人， 就是说各方面非常优秀。 对，各方面非常优秀，然后而且带四张出道 啊、 哦。然后呢，两个人做节目收视率非常高啊、 嗯， 就像这个87.6的这种大咖的这个节目， 嗯、真是你会说话，嗯，啊，谢谢你啊，借机还捧了我们一下、啊、 就是嘛， 对、 就是， 所以四张他。嗯，就是心里很纯粹，因为他11岁就爱这个女孩，对吧？ 对， 对， 他11岁 相当年轻， 对，他11岁就爱上她，然后就一直很喜欢她， 对， 从来都没有变过， 没有， 对，所以你也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你觉得你坚持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因为我觉得一个演员演一个角色，你肯定要找到这个可能性， 嗯、 对吧？ 嗯。 哎，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其实啊，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它的支撑点是什么。 对，就是、 一直找到现在，我也没找到。 我找到了，我没告诉你。 你找到了， 哎、那王浩说说呗。嗯， 我觉得是因为四张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他是想写歌，然后、 嗯、 他身边所有的小伙伴都不相信他能写出来歌， 嗯、 然后只有何玉一直在支持他这个梦想。 嗯。 然后到包括上初中啊和大学以后、 嗯、 他发现他身边有什么何玉这么一个人， 嗯， 然后他觉得他可能内心觉得何玉是喜欢他的， 嗯， 只不过何玉不好意思说， 嗯， 然后就一直在坚持在坚持，然后到后来何玉说他要找一个人表白，然后四张也觉得哎可能是跟我要表白了、 嗯、 然后他特别开心，然后结果表白这人不是， 嗯， 然后不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如果我在处理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觉得、 嗯、 那不是也好，我还喜欢你， 嗯， 我还在爱着你，还在用我的方式去爱着你， 嗯， 哪怕你喜欢的人不是我，可能我觉得这个爱到最后变成了一种习惯， 嗯， 就是我习惯有这么个人了， 嗯， 就是跟爱不爱就是已经超越这个爱情了，就是 你觉得已经超越爱情了， 对对， 就 剩玩命没有爱了， 嗯，因为我们得说一下里面有一个这个有这么一个环节，就是何玉呢就为了救何玉这个四张， 嗯， 就是说他俩就是 就是输血给他了，就是这个血液有了一定的融合。 对， 所以的话呢，就是遵循这个能量守恒，就是四张好，合玉就不好；合玉好呢，四张就不好。所以合玉，你在这里面演了这么一个就是被人玩命爱的这么一个人哈、啊，就你的，他应该也代表一部分女孩，就是天生就是会被很多人喜欢的一类女孩。 嗯， 对吧？所以问问童佳，你怎么掌握这个女孩她的一个心理状态或者心理变化？ 我觉得这女孩首先她是很天真的， 嗯， 就是像刚才四张说的，就是她在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嘛， 嗯， 就可能那个梦想在别人眼里她是非常遥远，不可能实现的， 嗯， 但是他们两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两个人都相信， 嗯， 我有梦想，我努力，我就可以实现。 嗯， 这是他们俩共同点。 嗯， 然后我觉得何玉这个人吧，还是太…… 哎，不能说那些不能说的。 傻， 太傻了， 真太傻了。 嗯， 所以生活中其实有挺多这样的女孩。 嗯， 她盲目的去追求一些自己觉得她是喜欢我的那些表面上的那些东西， 嗯， 其实好多藏在背后的你不知道的事儿， 嗯， 他都感受不到也看不见， 嗯， 所以我一直要说，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一定要让他知道。 嗯 嗯， 我觉得这何玉真是， 你就是傻也没必要让他知道了，我觉得这是太傻了。那四张都为你做出那么多，而且就是他每次要表白的时候，其实他也不是不想说， 嗯， 但是呢，就你要说的时候呢， 他心思全在， 然后他心思在别的人身上， 嗯， 就哎，他就跟他说别的事儿了， 嗯， 就岔过去了。 对， 然后呢，四张呢又不好意思说，本身他喜欢一个人，他就啊就没法就直接就说出来我喜欢你。 嗯， 四张是那种就是我喜欢你，我就。哎呦，这怎么说呢，就没办法表达，不会表达那种人。 对， 他有这样的人，就是现实当中，就是我喜欢， 现实当中真有这样的人。 对啊， 嗯， 对啊，我就喜欢你，然后呢我就不知道怎么说，然后就问朋友说我怎么跟他说， 嗯， 朋友身边全知道了，这个女孩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这个女孩不知道， 嗯 啊，如果现实当中啊，我们的话剧是何玉确实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很多他演完这个戏的时候就，每当演到有一幕的时候，我记着我在后边看的时候，就有观众就骂他是傻子， 嗯， 就骂何玉是傻子， 嗯， 就是观众全看出来了， 嗯， 可是何玉却一个人不知道。当然了，这个 观众太入戏了， 对，这个观众太入戏了， 嗯， 啊啊啊， 哎，但是就这么傻的姑娘啊，真的是挺难得的啊。但是我们得说呢，就是其实我们看戏也在看人生啊， 嗯， 就很多姑娘现在的确是，就是你得想到男女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你要用心的去感受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对你好的人。因为有的人很会说，但是他真的做不到。所以我们老在讲说女人一定要珍惜什么样的男人，说他能做到，就做的比说的多的人， 啊， 因为男女很不一样。你看女生，你看他们俩，包括像我，可能也会说，你不说我怎么能知道呢？对吧？特别像我们特别外向的女孩子哈，说，那你不说的话，我猜我都累得很啊。但有的男的他的确是说不出来。有这样的人，而且就是这样的男孩大多数都比较实诚，对吧？这个咱不能说会说的人就是渣男啊，但是渣男普遍有一个共性，是特别能说，这个得同意，对吧？这是一个这不是必要条件，但那的确有时候是个充分条件，是吧？ 朱老师这么说完，我好像不太敢说话。 不是，我说在这个感情里边哈， 不是，确实， 啊， 就是因为他太轻易说出来，好像就不那么珍惜了。 对， 因为他没有经过太多的时间的这个考虑啊， 嗯， 或者是什么， 嗯， 珍惜，他就觉着啊，就无所谓啊， 嗯， 这段感情就他拿， 嗯， 他当做很轻易的就说出口的话，觉得就不会那么做的那么珍惜。 对，然后这个四张呢，在这个戏里面就是玩命的那个男人。今天下午呢，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岩井俊二的《你好，之华》，就我就是也哭得稀里哗啦哈。就是我的总结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四张啊，他不会像剧中的那些人一样留有那么多的遗憾，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就是说人生没有如果， 就是你不可能说，哎，如果那时候，哎呀，我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如果那时候我们怎么怎么样，人生是一直在往前走的，你永远都不可能回头。 对， 你只能在当下去寻找阳光，而不是在后悔当中去流下泪水。所以我觉得四张这个男孩他不可能有什么悔恨的地方，因为他爱了我就玩命了， 嗯， 是吧？ 对， 所以王浩王浩演的这个四张他就属于那种，就是不管如何我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然后呢我不给自己留遗憾，我唯一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那个何宇能好， 对，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诉求， 他一直贯穿到整个的戏当中，就是希望何宇能好，他从小到最后，他们两个就是就是最后那一幕啊，就是我先不剧透啊，但是这个点是我们一直所有演员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最后那一块，就是他一直延续的这个，就是希望何宇好， 所以海龙就说着，我们好像感觉我们拍了一个文艺片儿哈，等我们得回来啊，他这个戏还挺喜剧的，是不是？我们不能跑片了。那个海龙，你在做这个导演的时候，就导这部戏的时候，就如何让这样一个其实里面应该就是都是挺不完美的爱情，对吧？四张喜欢何宇，何宇喜欢林峰，对吧？然后呢，叶小倩喜欢四张，四张喜欢何宇， 对， 就没有一段爱情是完美的啊，都是错位的，其实都是挺伤感的，因为错位的爱情一定是伤感的。怎么样让它变成喜剧呢？怎么让它看起来更轻松呢？ 哦，我是这样认为，我说所有的元素，都可以有喜。也有悲，就所有的都是，就是任何的一种戏剧的结构，都可以有喜也有悲，但是喜的程度呢，有的人会理解会不一样。你比如说，我认为这个就是喜了，有的人认为这个我应该流泪了，可是有的人就没有，就是所谓的就是你的情感和你的这个对生活的感悟不同，所以说呢，我在所谓的喜呢，也就是说， 对， 我觉得这部戏，对，我觉得是这部戏带给大家更多的喜是回忆， 回忆， 回忆的喜悦，还有回忆当初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那样的懵懂，也是那样的青涩，也是那么的冲动，然后年轻的时候也是那么的这个，不，任何什么都不惧怕，然后就一往无前的，然后大家在一起玩。那时候我把更多的回忆的东西，因为很多看过这部戏的那个之前的，现在包括现在北京版的那些个，这个版的话剧的话呢，大家可能看过。然后呢，他是从小时候，小的时候喜欢何玉到一直到最后到工作，从回忆的那个讲述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一部分就是80后的一些回忆。我们从小的时候，我加了很多动画片，咱们小时候看动画片，然后流行的这个歌曲，流行的这些个明星的元素啊，什么周杰伦呐、什么 F4， 就是这，反正我们那年代就80后。90后的那个时候的一些上学时候的一些回忆融入到这个里头，然后给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然后我们追女孩，我们上课的时候，包括老师啊，包括怎么样，就是回到那个年代，然后让大家有所回忆，然后当那个有的点触碰到你的那个生活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想法和喜悦就自然出来了。 明白了，就是说你把喜剧的部分放在了童年的这一段，就是回忆里的这一段。 都基本上都有，而且他到草原之后那个部分，也是挺有挺喜感，也是挺强的。对对对，那个部分是因为他是有一个就像舞台的一个叫蒙太奇的一个手法，就是来回就是镜头的切，就是但是他没有镜头嘛，是观众的切换，观众的这个切换，演员是不动的啊，就是两个视角的切换啊，是这样的。 对，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2018版的《玩命爱一个姑娘》啊，今天一块来了解一下全新版本的《玩命爱一个姑娘》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据说王浩在里面，你还现场唱歌是吗？ 对， 就是因为你演的是一个写歌的一个人，对吧？ 对对对。 那你今天现场给我们唱一段，但是很可惜那个没有带吉他来哈，但是我们就 我们就是清唱， 清唱几句，嗯，有实力的都能清唱， 嗯，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没实力的也只能清唱，就是因为跟不上伴奏，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个歌呢，这个歌是这样的， 是王浩自己写的， 对他为了这个这部话剧啊，特别写的这两首歌，嗯，包括歌词啊和这个曲子，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话剧整体的风格在做的，而且我们这个他那一首歌叫《卡车司机》，这个卡车司机呢，就是贯穿整个这部戏的一个、不管是高兴的时候还是悲伤的时候、都是用的、基本上用的这首歌， 用这首歌， 对对对，而且是他作词作曲，嗯，啊，这个小伙子 有点能力， 就是对对对，所以说我一直在说，就是上天是公平的、就是有才华的人就是形象， 对对对，来来来，我们唱一下、 来来唱一下吧，唱一下， 我们一起吧。 一起 对对， 好， 一起一起，我们都是这首歌的粉丝，但是我没记下歌词。 对，那天我特别看了一条那个微博，特别逗，说我花了1500块钱，飞了这么多公里，来到这儿听张学友唱歌，一句原唱没听着。 对对对对对， 就是全场都在唱他的歌啊，不过也挺感人的。 哦、真的、真的，就是那个氛围感动你 啊！如果我们有人也能跟我们一起唱的话， 对呀、那 我们也会很感动， 很感动。 花点钱呗。 来吧，我们唱吧。 来， 好。 有一个春天，青蛙还在冬眠。有一行情诗，书写匆匆华年。兵荒马乱是青春无尽的改变。一个人的狂欢，我对你的眷恋。如果真的有来世，我就变成一个开卡车的司机，带你走，带你逃，带你躲到角落里。如果真的没来世，就让我永远都睡在草原里，岁月情更长，竹马未成双。 对， 岁月 岁月情更长，竹马未成双。 完整了，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不是，我以为还有第二段呢，然后 还有第二段哈。 不是，它有两段这个 A 段，然后他没唱、 这个故事，刚刚这首歌我觉得还挺符合四张这人物的，就是他一直说就现在不行，就得到来世了， 对 对吧？ 对， 他又很对，就听上去呢又有喜的东西，对吧？ 对， 但其实里面还有一种忧伤在里面。 对，他因为何玉的一句话，小时候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何玉有一个闺蜜问他说：“那你喜欢、到底喜欢谁？”他为了拒绝四张，四张说：“四张小的时候说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啊在一起交朋友。”然后呢，然后这个何玉为了拒绝他，因为他小嘛，那个时候。然后那是随便说了一个人，正好过来一辆卡车，然后他说我喜欢坐卡车司机，我喜欢这个不是坐卡车司机， 会开卡车， 我喜欢会开卡车的司机，就这一句话，四张就为了就去学了开卡车， 然后 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到剧场里面去回味一下纯真的爱情哈， 对， 就现在真的是就一看这种特别纯真的东西，你特别容易被感动。下午看《你好，之华》也一样，就是那种青涩懵懂的，两个人之间哈、我给你递封信，然后给你请你吃个罐头，就那么简简单单的，但是他会幸福一整天，所以这种单纯的快乐，就希望大家还能够感受得到，或者说，或者你现在再回忆起来依然很美，因为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经历过吧，在最最纯真的时候， 一定能感受得到，就那个12月7、8、9，然后我们特别邀请这个朱红老师能够到现场去 看 一看， 到现场 看 看新版本的， 对，新版本的啊，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都是玩命啊， 对，玩命， 对，玩命爱一个 姑娘， 就是你曾经有没有过这样一种奋不顾身的爱一个人啊，不计后果的爱一个人，然后就是宁愿摧毁自己也要成全对方的爱过一个人。有的人总在说，如果你有过一次，此生无悔嘛，对吧？就是真的是这样说，你真真正正的付出很多去爱过一个人，就是此生无悔。 啊， 所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经历过的朋友呢，去回味一下或者回忆一下，没有经历过的朋友呢，我们就通过文艺作品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人生哈。 对对对对， 特别好的一种感受， 也可以去有还有机会去经历。 对对对，你不要就给自己一棒子打死了是吧？ 对啊， 这样吧，最后的时间每个人再推荐一下我们这个戏好不好？我们从那个银溪开始。 我觉得这部戏带给了很多人特别美好的回忆。然后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想对美好的回忆有一个怀念，有一个期待的话，那就来看我们玩命爱一个姑娘。我们12月7、8、9在西区剧场演出，然后希望大家来看。 然后请童佳。 就是小的时候就觉得我喜欢什么我一定要得到它，长大以后发现爱而不得是一件特别平常的事情。我觉得玩命爱一个姑娘2018版就是讲述了这样的一个爱而不得，里面有笑啊，有泪，有悲有喜，这样一个我们真的是演的时候也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包括下面的观众也是。如果你想有这样一次难忘的经历，如果你想能回忆起来你曾经玩命爱的那个姑娘或是小伙子，或者是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曾经玩命的爱过你，然而你错过了他，还是你们现在已经特别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我觉得无论是哪种情况下你都应该来看一看，也可以两个人一个人都可以。 他是制作人吧。来来继续王浩。 你们都说剧情了，我就说一说那个戏外的事吧。这个戏是我们制作人导演还有演员我们很用心去做的一部戏。然后在北京这个话剧市场特别好的地方，我们也想展现一下我们东北地区的这个戏剧团体我们对这个戏的理解。然后不能说特别完美，我们每个人都在用心去做这个戏，然后希望大家能去现场观看我们用心做的这部爱情喜剧。 好，导演你只剩30秒了。 OK， 那个想看喜剧，想看爱情喜剧，想看东北爱情喜剧，请大家12月7、8、9来到西区剧场。 好，谢谢海龙，谢谢王浩， 谢谢 童佳，还有银溪四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希望东北的这个戏剧团体90后戏剧团体能够感受到北京观众的热情。 对， 谢谢四位。好了，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呢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是听听唐耳朵，明天晚上的8点演艺群英会，我们再见。 陈欣、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今天借876的电波，我要向一个女生表白，憋了好久，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我要给你一个美好温馨的家，没那么堂皇奢华，但材料一定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我要给你配置全套名牌电器，只要好的不在乎价格。别担心我太败家，在全包圆装修，只要999元一平米，从毛坯到入住全搞定。我知道你听得到，希望你能拨打400-606-8866找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 2019 猪 年 福气 满 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今天借876的电波，我要向一个女生表白，暗恋你很久，终于决定说出来。我要把你喜欢的头等舱沙发搬回家，我要给你配置上智能洗卫浴、纳米级净水，我要把全屋都摆上更环保的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不是我不会过，在全包圆装修，只要999元一平米，从毛坯到入住全搞定。家已至齐，我就差你。400-606-8866，我在电话的这一头等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